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即系近排咧，公司好多人去日本咯，即系好开心咯。 你好妒忌嘅口吻、啊， 我都好妒忌啦。 因为上个礼拜五啊，先至同阿聪讲起，因为佢就啱啱就喺日本翻嚟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阿清都翻嚟啦吓，咁啊好开心啦、啊。 我唔觉得你好开心喎、 啊， 乌家。 我话你好开心啊，我梗系唔爽啦、啊。手信又冇咩都冇、啊，有冇好意思啊你？ 咩啊？我冇俾手信你。咩？ 边度啊？几时有啊？边你攞嚟边度啊？ 系咩？ 边度有啊？ 咁、我今晚先见到你，我阵间俾你咯。 即系嗱，呢一啲系我而家咁样提咧，就俾你咯。 而家去旅行都仲兴要有手信俾人嘅。 即刻抄柜桶咧，睇下，唉，求其边度买擦纸胶啊？ 我都买到咁多日本嘅嘢啦，仲使唔使去日本先至买啊？ 嗱，呢一啲咧就系心意嚟嘅，就同究竟嗰件嘢系乜嘢冇关系嘅。 乌嘉伦， 唉，嗱，咁啊，真系讲真，你啊，即系嗱，我觉得最大嘅手信系咩咧？就系带下。一啲啊，你去日本玩嘅经历啦，有冇啲咩艳遇啊？即系唔好令我失望啊，清难得啊，出国啊，哎呀，真系去日本系耀武扬威 啊！咁啊，就唔知啦。我觉得个情绪有啲问题。 好关心你，究竟你有冇艳遇、啊？ 真系、啊，讲真，你去日本即系同 friend 去系嘛？今次 系啦， 同 friend 去 嗱艳遇咧，就希望咧。 完咗啦，个故仔讲完。 希望咧喺我去完呢个日本嘅旅程之后咧，就慢慢就开始遇到啦。 哇！ 因为话说咧，我就去咗一个即系今次嘅日本嘅行程里边咧，就去咗一个其中一个嘅恋爱嘅神社，即系专系求姻缘啊、婚姻美满啊，即系嘅神社啦。咁就 喺边度噶？ 喺呢个东京近郊嘅位置嘅。嗱、哦，如果冇记错，应该喺奇玉县嘅。 系。 咁其实佢就系喺好容易去嘅咋，搭即系JR 嗰啲啊，地铁都会到嘅。咁你转一程巴士啊、哦，但系系唔难嘅，因为我有个路痴，我都搵到。 系、嗯，哇，真系冇去过，即系我去过东京咁多次，真系唯独嗰啲咩恋爱神社，真系一次都冇去过。 咁你唔需要啊嘛，阿星系特登搵一日，搵一个时间自己去。 系，嗱，我都唔系特登要去。所谓嘅咩恋爱神社， 通常都系咁讲嘅，啲有需要嘅人都系，我唔系特登啫， 系咁啱行过去又见到喎。 点解咧？先系因为我去嗰个神社就系、穿越冰川神社啦。咁点解我会俾佢吸引呢？就因为咧，我喺网上面见到佢有个即系叫做叫做咩咧？睇翻先，叫做完结风铃祭嘅一个。即係 活動咁， 係一個活動咧，當係咁。佢呢個期間其實佢每年嘅夏天都有嘅，原來不過啱啱就喺9月9號就完咗啦。今年嗰、那個係啦，咁佢點解會咁吸引我咧？就因為佢咧喺呢個期間咧，佢會喺個神社嘅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掛咗一連串好多好多嘅風鈴喺裏邊， 即係叮叮噹噹咁樣嘅。 係啦，咁然之後你。咁其實佢成個門口迎接你咧，就已經係嗰啲風鈴啦。咁你加上一，佢唔知點解一定有風咯，我都唔知點解，因為佢嗰日都係一定有風。然後咧，你一去到行近附近嘅門口，你已經聽到嗰啲 鈴鈴鈴鈴鈴， 即係嗰啲好療愈你嘅一個鈴聲，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好舒服啦，聽落。咁你入到去嘅時候，你見到哇，好靚，因為佢嗰啲風鈴係七彩嘅。咁再加上即係佢係一個求姻緣嘅神社啦，咁裏邊亦都有好多。 即係所謂俾你嘅去即係參拜啊，或者係求姻緣嘅一啲方法咁樣啦。因為通常去呢啲神社，因為我以前啲朋友都會嘅，就會買嗰啲。即係好似符嗰啲咧，嗰啲叫咩啊？唔記得咗添。 嗰啲我知 嗰啲愛情嘅一個 護身符， 係啦，類似護身符咁樣樣啦，就粉紅色咁樣，就我啲朋友就成日送俾我嘅，咁我而家都仲係成堆掛咗喺屋企啦，封塵嘅啦。 你啊，你即係掛抽嘢都冇用，話呢啲 friend 住交啦，俾埋啲咁樣嘅，即係留嘢啦，因為 唔係咁，我覺得緣分未到啫。嗱、咁因為我之前去咧，譬如我去嗰啲。即係其他神社我都去過嘅，咁通常個神社裏面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啲所謂嘅護身符俾你買噶嘛，有健康啊、平安啊、愛情都一定有嘅。咁我就好少買愛情嘢嘅，就算買都係送俾朋友，我通常係買平安嘢啦。咁、但係去到呢、這、一個穿越冰川神社嘅時候咧，我都忍唔住要即係買翻個嗰啲嘅所謂嘅。 即恋爱护身符 系啦，恋爱护身符 咁难讲出口嘅咩？呢几个字， 我谂紧系啲乜嘢？因为我突然之间谂起，因为佢个方法几得意嘅，因为佢唔系就咁，即系你俾钱啊，佢就俾个符你，咁而系咧，佢系有一个位咧系。俾你钓鱼啊，所谓嘅嗰啲护身符嘅爱情护身符系一条鱼 嚟咁样样， 佢系一条鱼咁，一条鱼嘅形状嘅物体啦，然之后佢个嘴嗰度咧就插住一个符嘅，咁你就要钓上嚟先睇到你嗰个符系。啲乜嘢啦，咁我其实都几辛苦嘅，因为佢呢个勾呢好轻啦，咁而且佢嗰度勾里面呢系一条线嚟嘅啫，咁个勾就喺条鱼嗰度，咁你就要用嗰条线呢就去勾一条鱼上嚟，咁你知咁轻嘅时候其实你好难嘅，即係我都要勾咗一阵先勾到囉，咁所以我觉得恋爱都系难求㗎啦，咁样咁但 係竟然系咁 寻求爱情嘅路上都唔系咁容易㗎， 即系有时候啲嘢呢就好似近在咫尺咁样啊，但亦都好似捉不到嘅感觉啊， 错啦，真系。即系若隐若现咁样啦，咁最后我都钓到嗰条鱼嘅，咁亦都开咗嗰个符啦，咁就系一个大吉嘅嘅恋爱鱼啦，所谓咁。 有冇话即系嗰啲大吉系几时灵验咁样样噶？有冇？ 冇，睇唔明啊！佢全部日文啊， 佢即系冇一个嗰啲，即系你知啊，你香港啊， 解签 嗰啲， 冇啊，真系，系啦，或者其实我谂佢个签文里边咧，应该有解到嘅，因为咧我见嗰啲譬如日本嗰啲女仔咧，因为佢哋好神心嘅，因为佢哋系着晒和服啊、浴衣咁样咧，系成套武装咁样去嗰个神社，即系。好似好啲啊！ 即系你知，好似日本嗰啲咩去嗰啲睇嗰啲咩烟花大会嗰啲啊，通常着晒一啲即系和服啊，扮到靓靓咁样样噶嘛。 系啦，咁我见佢哋钓完条鱼上嚟之后咧，佢哋系睇好耐嘅，因为嗰个符里边咧系好多文字噶。咁当然我就系睇唔明啦，全部日文，唯独是大吉两个字，佢系即系粤语字咁样样啦，咁啊睇得明啦。咁同埋咧，除咗譬如你话即系单身女士求姻缘啦，咁有好多情侣咧都去求嘅，因为即系到祈求睇下佢哋嘅感情系点啦。甚至乎我见到一对老夫妇咧，都系着晒即系女仔系和服啦，男仔就系、是、即系都系嗰啲入。嗰啲叫咩都系和服啦，系咪？咁就系啦，咁就两个一齐咧，都着到咁正式。咁佢哋已经好大年纪啦嘛，咁佢哋仲会求啲咩咧？我就喺度谂紧啦。 家宅平安咁咯，可能 系，可能系咧，因为佢个鱼里边咧有两款嘅，粉红色鱼咧就系恋爱嘅，红色鱼咧就系求一年嘅平安嘅。 哦，系啦， 咁就我觉得几得意嘅。如果你下年即系遇到佢呢个风铃节嘅时候，我觉得真系值得一去咯，因为就算你影相大张。打卡咁樣都係可以壓到 like 啦。 係，我覺得就好 make sense 咯，即係阿青話俾你知佢呢一啲咩戀愛神社咧，就因為想聽風鈴聲咁樣樣。 你成年前都穩定啦呢、這個。 真噶， 系啊！最吸引就系因为想听风铃声，先系同求恋爱就冇关系嘅。 顺便得唔得？ 不过我真系好想知啊，因为通常咧，你即系假设下单身嘅朋友，你话去即系呢啲恋爱神社啊，咁你希望即系祈求得到一段嘅姻缘，都好合理啊，系咪先？咁但我想知男嘅多唔多，定系有冇话即系清一色都系女仔多啲嘅咧？ 我谂男仔真系冇女仔咁多，但系都有，我谂系3:2咁样样啦。因为通常如果佢系女仔单身嘅话，就一堆女仔啦。咁如果系男仔去得咧，通常都系应该系拍紧拖或者系大家有啲暧昧咁样一齐去咁样样咯。俾我嘅感觉就系，同埋咧唔系好多游客啊。我去嗰阵时，因为周围啲人都系讲紧日文啊，所以我又觉得 好身在日本嘅。 但我覺得可以咁、啊，你嗰張即係求翻嚟嗰張簽咧，有冇諗過喺 Facebook 嗰度分享開佢？我幫人幫你翻譯啊，其實、啊、話翻俾你知究竟係點樣咧？ 睇唔明就算啦。 如果俾我係阿青，我即場咧就揾啲單身嘅日本男士啊 ，show him 啊，可唔可以幫我解一下？咁我可以成功啊嘛。 佢聽唔明我講咩喎？應該 唔緊要，你話誒、you can come to my hotel。I have a translator there 咁样样咧， 呢、這个唔系我嘅作风，我应该 Abby 嘅作风啊，差唔多。 呢、這个查字典啫，冇谂多，冇谂多。 OK。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休息前阿青就即系讲开日本嘅恋爱神社啊，其实我即系身边都有啲女仔朋友咧，即系有机会嘅话吓，我谂都应该会几想去嘅， 系咪？ 即系嗱，就算唔好讲话喺，系啊，唔好讲话喺日本咁远啦，即系喺香港啊，尤其是单身嗰啲，我自己身边嘅女仔朋友啊，唔好话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啦，即系我净系讲我身边嗰啲嘅女仔朋友啫。 你讲紧我系咪即系？ 我唔知道你系唔系，真系，因为咧，我真系身边有啲单身嘅女仔朋友咧，咁其实佢哋个心态，你话佢哋系唔系好想即系有一个心上人出现咧，都想嘅，但系个心态普遍都系咩所谓顺其自然嗰堆噶啦，即系你遇唔上就系遇唔上噶嘛。咁但系每逢一啲唔知咩嘅节日又好啊，又或者闲事又好啊，都好中意即系可能去唔同嘅地方啊，即系可能求签啊，又或者问一下啲高人啊指点一下咁样样咧，即系佢哋都希望话、啊、究竟呢一个人几时会出现啊？我会唔会遇上啊？咁咁我曾经咧，即系有个女仔朋友咧，就即系又系去访寻一啲高人啦、啊，即系耐不耐又塔罗又问啊，跟住嗰啲唔知 面相嗰啲 系啊，咩、啊、都问下咁样样啦。 介绍啲嚟睇下，唔该。 其实佢哋真系睇埋好多啊，但系即系我又唔知道佢哋即系睇嗰啲啊，因为有时候打到好乱咁样样咧，再加上即系佢哋有时候，因为你知啊，呢一啲嘢有时候即系同佢倾完之后，纯粹一个即系心灵上。面嘅即系舒服咁解嘅啫嘛，咁但系我即系曾经听过一个女仔朋友讲，咁佢就话咧，呢个高人同我讲啊，佢话咧喺今年咧年底之前啊，嗰阵时候咧讲紧大概都系呢一啲时间嘅，即系 around 九月份嘅时间嚟嘅，佢话年底之前咧，我会遇上一个男仔。咁咧，佢话咧呢一个男仔你要好好咁样样咧捉住佢，跟住咧佢就话出年咧，即系喺出年啊下一年咧，你哋要结婚。如果你结唔到婚嘅话咧，你要等好多好多年，好多年之后咧，先至会再有桃花。讲到咁样样， 佢有冇信佢啊？ 嗱，佢当时咧，佢都喺度谂啦，我信唔信好咧？即系十五十六咁样样。咁但系佢首先都系话，唉，真系遇上先算啦。 系咯。 点知真系有一个男仔出现、啊？嗱，首先不过咧，出现嗰个男仔的确系 approach 佢嘅、但系咧，佢同呢个男仔相处过咧，佢觉得呢个男仔咧。就唔算系即系自己以往鍾意嗰类型嘅男仔嚟嘅。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佢就有点而真系点算好啊。因为即系同以往大家即系拍拖嗰啲嘅男仔好唔同嘅感觉。咁但系因为高人指点嘛，佢话你真系会遇上一个男仔嘛，咁而真系遇上咗一个。咁而佢就讲到话喂，如果你呢一个你唔会一直佢嘅话之后冇㗎喇喎，跟住等唔知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后先会再遇上喎。咁呢个时候就心慌慌啦。即系如果俾你哋嘅话你哋会点样样呢？ 我想讲我身边有朋友系有同你呢个差唔多 咁样 嘅 经历系嘛。 係啦，因为佢嗰阵时呢佢就遇咗一个男仔。咁就拍拖。咁但系呢即系佢即系都讲到谈婚论嫁嘅，咁但系又冇谂住咁快啦。点知就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去咗睇相，咁嗰个睇相嗰人就同佢讲话，即系譬如话，你如果你今年唔嫁咧，你可能就要下一个结婚运就系去到十年后。 哇， 系啦，十年讲紧， 十年系 嗰时佢已经三十，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 咁你再十年之后咪四十松咁样啦。咁佢就因为听咗呢一句说话。 就结婚啦， 喺嗰一年结咗婚， 系咪求其嫁嗰只？ 而家生咗两个小朋友啦， 好幸福啦。 唔系啊， 系佢觉得唔系佢真命天子，佢系有丁点儿嘅后悔，系啦，所以我觉得 但小朋友都有两个咯， 系啊。 点解咧？我好想知点解佢有冇同你分享话点解佢觉得有啲后悔咧？ 佢有嘅，咁就系因为佢因为佢嘅老公啦，就唔系咁生性 哦。 即系有其他嘅人咁样样， 系、哦、啦，即系未定性， 系啦，系完全系未定性，冇错啦，成日都仲要去玩，做咗爸爸噶咯、 哦， 所以佢就觉得 唔知点咁嚟，但已经翻唔到转头咧，因为已经组织咗个家庭啦嘛。 冇错冇错， 但通常我觉得大师啲说话咧，就系、是、令到啲单身嘅女士咧，或者密云中嘅女士咧，嗰个心灵上嗰个挣扎都好紧要嘅。 尤其是你已经系年纪开始有翻上， 冇错啦。因为咧嗰阵时我同我老公咧拍咗拖，我谂都四五年啦。咁有一次咧，我朋友就喂，我有一个师傅咧，佢睇相好准嘅，佢可以咧未见过你，但系讲晒你之前嘅事出嚟嘅，你要唔要听一下啊？咁样咁我八卦啦，咁我就坐低同我老公一齐听。咁我其实我净系俾咗个生日嘅日期佢啫，跟住佢可以讲到我之前拍过几多次拖啊，我屋企有啲咩人啊。 你拍咁多次都讲到，我识你咁耐我都讲唔到、啊， 所以人哋咪大师咯、 啊，真系大师，真系大师、啊。 跟住佢仲可以讲到我咧， 嗱呢条女系咪癫噶？我噏到噏唔到呢句啊？ 冇啊！ 哎呀， 但系佢 唔系太灵验、啊， 但系佢有讲咧就话嗱、小姐，我睇翻你嗰、那个即系时辰八字咧，你嘅性格咧就应该即系比较有少少大脾气一啲即系大女人嘅。嗱，而家呢个老公咧，即系讲起男朋友咧，呢、這个男仔咧。会是你的另一半，但我觉得呢你最好两年之内结婚，你不结呢散了呢你以后都没有男人了。 哇是吗、以后都没有男人了。除咗呢一個你唔要之外，以後都冇喎、 啊。其實我對 Abby 好失望、 啊，太嚴重 嗰 啲説話。 我覺得咧，如果冇錯啦，如果我係你，我就唔嫁，我就唔相信有 Abby 姐嘅本事，我唔相信我呢一世會單身咯、啊。 係嗱，但係我就 成個森林嚇，係咪先等住你啊 ，Abby 姐？你唔係因為咁樣即係妥協於命運之下係咪啊？ 佢就係咁樣， 係啦，咁冇個性嘅 Abby 姐。 因為我唔想出邊嗰啲男人繼續等我。系啊，花时间去等我实唔系咁好，咁我就我同呢个男人结婚。 出边啲男人你指边啲啊？好想知其实 未认识嗰啲， 系啊， 开始有啲病嗰啲， 系啊，我惊佢等得耐干啊。 喂，咁但系即系嗰阵时候，阿师傅一咁样讲之后，咁你当下你系咪同你男朋友望一望佢？喂，即系如果你唔要我嘅话，我就吓呢、一世就咁噶啦吓咁。有冇呢一啲咁嘅压力俾你男朋友咧？ 但系我个男朋友咧，当刻听完之后咧。我见咗佢笑咗一个笑，而呢个笑咧系我同佢拍过拖咁耐，从来冇见过呢个咁轻佻嘅笑容。 系啦，咁之后今日啦， 仲谂住走错手指啦，咁系啦，咁结果之后咧，我真系好惊啊嘛，唔系冇男人喎，以后咁我真系两年之内就结咗婚。 喂，你都真系有呢啲压力嘅咩？即系如果真系有个大师咁 重， 以后冇男人， 以后就冇男人噶咯。如果呢个你唔拣，你以后就 系咯，你话等都唔紧要，佢冇。 其实我真系好想问，因为 恐吓啊呢句。 因为我想话其实呢我就係知道好多时候呢包括我身边好多女仔朋友都系嘅。佢听完呢一啲即係所谓高人嘅指点之后，因为佢哋会觉得喂嗰句说话即係成日啲人就话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嗰啲咁样啦。咁即係我唔知啊，如果有个高人佢有一啲嘅潜藏可能啊，会对你讲返说话就哇你真係 miss 咗呢一个话你呢一世嫁唔出㗎啦。咁真係你其实想唔想听嘅啫呢一啲咁嘅说话认真。即係因为好得意喎，你又会问，咁但问咗之后你听到其实係好驚嘅一件事嚟㗎嘛。即係我反而身边啲男仔朋友都有一啲呢就係、是、可能啊偶然啦、都可能八卦问下，即係嗰啲塔罗啊都有了解一下，问一问关心一下咁。咁但係听咗就算㗎啦，即係就算佢话哇你再唔主动啲嘅话你呢世都拍唔到拖啊咁，咁听咗都算㗎啦。即係佢又唔会话因为嗰个说话哇咁唔得啊，今年我哋要结婚啊咁，即係唔会去到咁嘅地步㗎喎。 但係男人呢我觉得佢都仲可以等，即係40岁、50岁都仲可以等，但女人一过30呢个关口就会哎呀系真係冇男人㗎啦。咁咪即结啦，如果唔结就冇噶啦。咁可能呢啲关口会比男士大啲。 呢一个仲衰过咧，我个朋友个话你而家唔结，你要等10年后先结。佢系以后都冇， 以后都冇， 以后都冇。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谂落谂落咧，我睇阿 Abby 姐好不值。 点解咧？ 即系我觉得就系因为当年啦，一位嘅即系啊江湖嘅即系术士啊，一位高人啦，即系一句嘅说话，你竟然俾佢抛掷，即系哇唔结婚嘅话，我就以后都冇机会嫁。咁你就于是乎就即系闯绝下咗个决定。不过当然你而家好幸福嘅， 系啊， 我知道你好幸福，成日都晒嘢， 系啊。 所以我都已经 delete 咗你 Facebook 噶啦，因为冇想望到，好多人惊。我 Facebook 好多人惊嘅。 嗰度啲好似唔见你嗰啲咁放嘅 unfriend 咗咩？ 好多人惊啊 Facebook 系。喂，不过真系讲真，即系我唔知咧，你哋其实信唔信？有时候咧，两个喺埋一齐系整定嘅。 我唔系净系信姻缘系整定，我系信万物都整定。 即系乜嘢？ 即系我同你哋认识都系整定。 即系一切咧，其实喺早早咧已经系安排好噶啦。即系争在系嗰个时机咧，系几时遇上咁解。即系有啲人如果注定系要相识，注定系要喺埋一齐嘅话咧，一早已经系整定晒噶啦，避都避唔到嘅。系咪你信呢样嘢咧？ 我都觉得系 嘅。我甚至乎听过一个咧，系有关缘分嘅嘢，系譬如话我哋即系大家呢一世啦，即系如果你相信有转世嘅话啦吓，咁就呢一世你所认识嘅人咧，其实你前世都系识呢一扎人嘅，即系你每一世识嗰啲人咧，都系嗰啲人嚟嘅，只不过系个角色逆转咗，即 系 可能乌嘉伦你今世系我嘅朋友，咁可能前世你系我嘅同学或者同事或者老公咁样样，即系唔同嘅角色调转咯。 系，咁即系如果系咁讲嘅话，嗱，你当你系信先啦，咁而家个问题就好多时候大家会谂啦。假设系有一个所谓整定咗嘅人等紧你啊，咁个问题就系你点样肯定呢一个就系整定嗰个人啊嘛？ 哇，我都想知道啊！呢、這个咪就系我成日都唔明白我啲朋友讲嗰句说话咯。 吓、 啊，佢就系我老公啊！ 吓、 啊，即系嗰个感覺。 喂，但系你点样知道？即系而家你即系可能啊，即系个假设啊，嗰啲 X 啊分咗手嗰堆咧，你点样可以肯定佢哋唔系咧？会唔会已经错过咗咧？即系我有时候会好想了解啊嘛。 错过咗，你即系直指我啦，系咪啊？ 吓，咪即系。即系假设系啦， 结咗婚 唔系，但我想讲咧，就因为我结咗婚之后咧，我哋间唔 你先发现错过咗， 我先发觉真系整定嘅，因为咧，我而家谂翻转头啦，其实如果咧唔系我，因为当年中学毕业之后冇直接升去一啲副学士或者系继续读书咧，然之后我会遇唔到呢个老公噶， 嗯， 因为咧我同我老公咧其实系同年同月嘅，然之后咧我中学毕咗业之后，我出咗嚟做咗我谂两三年嘢啦。之后我再翻去校园读书，之后就遇到我老公咯。 嗯， 系啊，咁所以都几奇怪嘅。如果系大家唔系因为中间离开咗一段时间喺社会工作，然之后再翻校园咧，我哋同年冇可能喺嗰个时间会读到嗰个校园嘅课程咯。 嗯， 系啊，因为如果你读完中学直接升嘅话，其实你根本系同佢遇唔上嘅。 有条红线棘住你哋啊！ 其实我觉得好衬 我就觉得部分咧系整定。但系咧，两个喺埋一齐咧，即系唔系完完全全系净系即系依赖住嗰个所谓命运嗰一样嘢嘅牵引咯。因为嗱，我自己相信，即系例如话假设下两个人相遇，咁假设可能我同阿青，我同 Abby， 我哋即系有机会一齐工作，我哋有机会相识，呢一个系可能一个即系命运上面嘅安排啊。咁但系能唔能够造就两个人喺埋一齐咧？我就觉得真系睇翻你自己个人咧，愿唔愿意去付出主动嗱、啊。即系假设下，我同同阿青识咁先算啦，就识咗啦。 你喺度， 系啦。我假设我同阿青识咁先算啦，冇对合作，唔系针对你嘅 Abby。我转头先讲你好冇，唔好嬲。唔系即系我讲阿青先啊，即系假设我同阿青识咁样样啊吓，咁嗱，我当就系话，我对佢有意思嘅，我想追佢嘅。嗱，不过就系、是、我假设我本身嘅性格好内敛，我一路都唔踏出嗰一步。你觉得？即系纵然系整定我哋系相识嘅吓，纵然原本可能命运整定我哋系一齐嘅，但系因为我一路都唔喐，咁假设阿青一路都唔喐嘅话，你觉得我哋会唔会喺埋一齐啊？ 咁当然系唔会啦。 我觉得唔会，所以嗱，其实咧，我觉得你话命运安排嗰部分，我相信都会有嘅，即系因果嗰部分我都会有，但系要有因先咯。因嘅意思即系话你本身你都要真系做一样嘢，可能咧你系主动踏出一步，令到大家有契机可以发展落去，先至能够发展到咯。如果唔系你点样整都好啦。都唔会定到出嚟嘅，我个感觉就系咁样样。 哎呀，所以原来你唔行动啊？ 咩啊？你讲你系有？ 你唔好当真先，我假设啦，就讲四次假设。 我下次都用翻 Abby 做例子好啦、啊。我觉得我用错例子，唔好意思啊。 我好清晰啊，系咪？ 系你好清晰啊！忽然之间呢样嘢，佢开始上脑，唔知发生咩事。 佢求完个护身符之后咧，个大吉蒙蔽咗佢嘅思想。 唔系，因为你已经开始系异性喺我面前咧，我都会立两眼先噶嘛。 唔系，不过我真系想话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候，大家心目中认为嘅整定咧，越嚟越容易寻找得到嘅。即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即系有好多所谓嗰啲即系网络。 络上面嘅呢个数据啦。基本上你如果要揾一啲情投意合嘅人，其实有时候点解你会有种感觉就系、是，咦，我同佢咁情投意合，我哋即系整定要喺呢一个地方相遇，我哋咁啱对于某一类嘅嘢系咁即系 有共同兴趣， 咁同兴趣，咁即系志趣相投咁样样，即系你会觉得好多嘢，咦，系唔系就系我哋即系原本系即系命运安排嘅咧？咁其实点解会有呢种感觉？某程度都系因为哦，原来我哋嘅喜恶相同啊嘛，而呢样嘢其实系越嚟越容易 match 嘅。 咁样讲，我反而觉得开始觉得缘分又未必系整定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嘅，譬如拍紧拖位，甚至乎结咗婚嘅， 物以类聚咁样样啊。 唔系啊，因为佢哋你会讲到志趣相投，但系佢哋咧，譬如一男一女咁样样啦，佢哋嘅兴趣系完全相反嘅。 哦，系咩？ 但系佢哋结得婚嘅。 系咁点解咁得意 咧？我有一对朋友咧，个男仔系好中意运动嘅，行山啊、踩单车乜都啱，但系个女仔咧系从来都唔做运动嘅。个男仔叫佢去做运动啊，你自己去啦。即系佢哋永远咧。放假都是分开活动的。 是。 只是在家的时候可能一起看电视这样就当是拍拖这样。那但他们又夹到的。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究竟他们即是怎样是在一起的呢？即是一开始他们是怎样认识啊，怎样是发展的。 一开始应该是投其所好的那个男士。 即是通常都是啦，我喜欢你的时候扮到其实我都喜欢看书的那种嘛，是吧？那 些咯。 其实平时我行市 weekend 都有 cafe 嗰度饮下咖啡嘅啫，其实。 咁但系当你认识即系真系追到手之后，开始慢慢再结埋翻，你就开始现形啦，即系所谓嘅。 去到结婚先现形啊，都算迟。喂，佢都算系好男人喎，系。 咁呢个我又觉得即系真系系行动嘅安排咯，即系譬如好似嗰个咩柠檬茶广告咁样样 咧，乜咁啱嘅？ 乜咁啱嘅？你系追咗唔知几多少万个街口先，乜咁啱嘅？咁样样咁呢啲系自制嘅缘分咯，咁样就系。 系咁都系嘅，都系头先。我哋讲嘅时候就系可能你有契机相遇，但系都系要睇你愿唔愿意付出咯。不过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啊，即系点解你会愿意系踏出嗰一步，就系、是、因为当下你第一眼见到呢、這个即系对象嘅时候，佢吸引你啊嘛。咁而呢一个所谓吸引，即系有时候我哋所谓嘅合眼缘啦，原来都可能有一啲嘅即系科学数据去 back up 噶。即系好多人时候咧合眼缘，大家就会觉得哇，其实就系纯粹系一种嘅感觉嚟嘅，即系。未必有一啲即系科学数据咧，可以去即系support。咁但系其实原来咧，之前我睇过一个研究咧，咁都有讲嘅，即系佢话之所以你会对一个人合眼缘，其实可能因为呢个人咧或多或少佢嘅样咧同你咧。是几接近嘅。咁你呢个可能啲大家话唔系啊，有时候你望落去两个样嚟㗎喎。咁之前呢喺外国就做咗个研究啦。咁佢就係呢攞一啲已经喺埋一齐啊 couple 佢哋嘅样呢，就用一啲嘅电脑程式呢就係分析佢哋嘅轮廓啊，或者佢哋嘅五官啊。咁佢哋嘅相处度话啦，唔系讲緊即係越耐一齐呢越有夫妻相啊，呢、這个我哋可以转头返嚟讲下。咁但係讲緊佢哋喺埋一齐之前呢，原来或多或少佢哋嘅样嘅相似度呢已经算系高㗎喇。 咁惊。 系啊， 我成日听人讲话咧，其实地球嘅另一边咧有另一个自己咯， 平衡 系啊个样啊，我讲紧 系，即系有时候可能系你揾一个你自己即系中意嘅人，某程度可能嗰个人。原来同自己有啲事，即系你好似仿佛系寻找，即系同自己恋爱都唔出奇噶。咁点解会有时候你会即系不自觉地去揾一啲同自己嘅样相似嘅人呢？咁嗰个嘅研究佢就话啦，可能就系因为其实你平时咧你自己由细到大对住自己嘅样，即系可能你照镜又好啊，又或者你有时候不自觉你望到自己嘅样又好啊。咁当你望住望耐咗之后咧，你会发现咧，原来你对于即系某一类啊嘅样嘅人咧，系会特别容易有感觉嘅。咁所以咧，好自然地咧，就有时候你点解话你对嗰个人一见钟情咧？其实嗰样未必系真系好靓嘅，但系咧你会觉得，咦，我望落去我特别有感觉，我突然间我成个 spotlight 咧就系打咗落佢身上咧、嗯。其实或多或少系呢一个嘅研究可以解释到呢个 情况。我信呢样嘢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中意亲啲女仔咧，都系嚟嚟去都系嗰啲样嘅，即系同一个。type 嘅样嚟嘅，唔系好靓，但系佢觉得好靓。 系咯，即系呢一个就系所谓嘅合眼缘啦。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喂，你啱啱讲开呢个夫妻相咧，其实我最近咧有一 pair 嘅朋友啦，年尾就会结婚啦。咁你男一女啦，佢哋个样咧，基本上对我嚟讲系一模一样。我觉得直情咧系用嗰啲应用程式交换佢哋两个个样咧，都系冇分别嘅。 咁夸张？ 系啊，你身边会唔会都系有呢啲即系摆得明系夫妻相嘅朋友 咧？你讲嘅嗱，夫妻相咧同一模一样样系两样嘢嚟嘅，因为一模一样嘢我都唔知系替嗰个男仔高兴啊，定系替嗰个女士不幸啊？即 嗱，不过嗱，真系嗱，如果你讲话夫妻相嘅话，有啲时候咧，即系你望落去咧，佢哋嘅样子，即系又未至于一样，但系咧，你又会觉得咦，佢哋有点而系相近嘅， 似样嘅， 系嘛？喂，可唔可以睇下？睇下， 但又未至于系一模一样样咯，只系似样。 唔系，其实嗱，系啦，呢一个就我想讲啦，因为啱啱 Abby 就攞咗佢嗰对朋友嘅相出嚟睇下啦，咁其实我会觉得即系个感觉，佢哋嘅气场啊，无论系讲紧佢哋嘅 expression 嘅表情嘅表达啊，各方面咧。都好相似啊， 系咯。 咁嗱，呢一个咧就真系似系夫妻相啦，即系意思就系话咧，两个人走埋一齐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哋好自然系一对嘅，即系纵然好得意嘅，有时候咧嗰啲嘅一对咧系可以打破一啲所谓既定观念，例如话，即系我见过有一啲嘅 couple 啦，即系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啦嘅女士咧个太太咧好高嘅，个男士好矮嘅，矮一大橛嘅，咁但系你望落去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好多人眼中去睇佢哋，可能未必系好登对嘅一对啊，咁但系你。即系见到佢哋有时候咧出嚟食饭嘅时候咧，佢哋之间嘅相处，你会觉得啊好有夫妻相，而呢一样又好得意嘅，喺佢哋啱啱结婚嘅时候咧，大家未必咁觉嘅，咁但系慢慢越耐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点解佢哋会即系个感觉啊，或者佢哋嘅样啊，越嚟越似嘅咧，啊，即系生活耐咗之后，系边个影响边个，导致到呢个夫妻相嘅样咧越嚟越浓厚啊，感觉系 锡得多应该 系嘛，锡系咩？ 系，因为我曾经睇过一个研究咧，佢话两个人嘅口水咧，即系如果你哋 kiss 得多咧，口水嗰个化学作用系会令到大家。似样嘅 系 系啦，咁我相信可能你做咗夫妻之后，咁你当然会行埋啦。嗰时 系 咁你。接觸得多咪會似樣咯，即係如果佢據佢嘅研究咁樣講嘅話， 係咁我嗱嗰陣時候咧，即係有一啲嘅朋友我就接觸過啦，即係我發現有時候點解佢哋會有個夫妻相走出嚟，我唔知啊，而家 Abby 同佢老公有冇啊？你啱啱可以講下。咁但係我即係點解會見到佢哋嗰啲夫妻相會走出嚟咧？首先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嘅生活習慣，即係嗱好得意嘅，原本咧兩個人嘅性格啊，或者佢哋至少成長嘅背景咧，好唔同嘅。咁但係當佢哋結咗婚之後一齊生活啦，生活耐咗之后咧，你会发现咧喺佢哋互相影响嘅情况之下，不自觉佢哋嗰个生活嘅态度咧，会慢慢系即系 compromise 咗啊，拉近咗。咁久而久之咧，即系可能吓对即系某一啲嘅事物嘅睇法咧，一致咗之后个样就变得好似，尤其是当佢有小朋友之后，即系啊边一个样系最似咧，就闹仔嗰阵，两个人一齐喺度闹紧嘅时候咧，喺度喝住自己一个小朋友咧。嗰、那个样系嗱，原本真系冇咁似嘅，但一有小朋友开始啊，两个人都喺度管教自己小朋友，嗰一下咧，忽然之间你就会觉得佢哋升埋咗啦。咁啊，再加上嘅就系可能即系相处耐咗咧，有时候咧，即系嗱，你会见到大家夫妇之间经历嗰啲 up and down 啫，有时候一齐开心啊，一齐唔开心啦。有一期咧，点解会觉得佢哋两个好似样咧？就系嗰期我听佢哋讲啊，即系其实佢哋屋企有啲事嘅，咁啊嗰期。都唔系好开心啊！成日都愁眉心锁嘅，即系咁两个出亲嚟嘅时候咧，都系愁眉心锁。大家一齐经历紧一啲所谓嘅患难位咧，你又会见到啦。多呢一啲经历嘅话咧，好自然佢哋两个人啊，无论系个神情啊，或者系有啲嘅神态啊，都会。不自觉咁样拉近咗咯，系 我好认同，因为咧以前我系一个即系唔知点解天生啲人成日话，你都唔笑嘅，黑口黑面，咪得罪咗你系啦、 啊。 但其实我天生咧，我个型系比较冷傲一啲。性感一啲系唔中意笑系冇问题， 冷傲都 OK 啦，性感就不如收翻啦， 感性都好啲啊，系啦， 系啦，真系好少笑嘅。咁但系同咗我老公一齐咧，因为佢系嗰啲咧无敌乐观派，即系就算咧天冧落嚟咧，佢都系笑口噬噬，唔知咩事，个口系永远合唔埋嘅。咁但系我同佢一齐耐咗嘅时候咧，我开始识得笑啊。当我哋两个一齐笑嘅时候咧，咁有一次我个朋友就话。哇！你哋两个好似样啊，跟住我心谂冇理由啦，我靓咁多都冇似样啊。跟住佢话，跟住佢直情咧影咗我哋嗰幅相，一齐笑得好灿烂嘅。然之后咧，将我哋两个嘅样拍到最埋。佢话你睇下条眉，同埋你对眼，同埋你个嘴系一模一样嘅嘅角度。咁所以啱啱乌嘉伦讲话，其实系一齐咗好耐嘅时候，嗰个感觉咧就会令到人哋觉得好似，因为我哋做嘅嘢同埋睇嘅嘢咧开始好近啦。 喂，但我又真系唔觉乜，你以前系好。好唔笑嘅咩？即系我觉得打从我认识你嘅时候，我又觉得你个人都又唔算话真系好酷啊，好冷酷。 因为你认识佢嘅时候，佢已经认识咗佢老公啦。 系啊， 我知咁佢影响都真系几大、 啊。系啊，因为以前我系对任何嘢个感觉都系哦，系咩？ 即系好似好唔关心。 系啊，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因为啲情绪上面嘅波动令我唔开心嘅，我只系觉得。 冇乜必要成日依起棚牙笑啫，即系我唔笑唔等于我唔开心噶。咁但系唔知点解同咗佢一齐之后咧，我个笑点系摆到好低咯，即系同我讲 hello 跟住喂，我会咁样。 不过呢个真系好嘅，因为有时候咧嗱，两个人喺埋一齐好自然就系互相影响噶啦。咁唔系佢搞到你开心，就可能系你搞到佢唔开心噶啦 嘛。大家互搞咯。 系啊，咁但系通常都系有一个拉另外一个，睇下边个影响力大啲嘅啫嘛。即系好似我同我老婆相处嘅话，我系舐啡嗰个，佢系整齐嗰个。 睇得出。 咁我通常舐啡。我会俾佢边度飞天嘅，咁好自然咧，我就会俾佢拉翻入正轨，就系、是、稍为整齐一啲啦。 好彩你都系讲稍为， 稍为整齐。 我以为你已经变翻整齐， 唔系即系 绝对不认同， 梗系唔会啦。即系佢见到嘅地方就会稍为整齐一啲咯，佢见唔到嘅地方都依然系舐啡嘅。呢一点我系承认嘅，但系我意思即系话，有时候两个人互相影响咧，嗱，即系佢对你一个良好嘅影响就系你变好啦。 嗯、 如果唔系嘅话，就可能你一个负面影响拉翻到佢咧，可能同你一齐舐啡嘅。咁嗱，呢一个。我觉得有时候即系嗱，两个喺埋一齐耐咗嘅时候，一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审视嚟嘅。即系一段嘅关系，对自己有冇一个成长咧，就系睇下即系两个人相处入边有冇系进步。即系我觉得好似你话 Abby 同佢先生咁样样啦，即系两个人相处越嚟越开心，其实系一个进步嚟嘅。如果即系你反而越耐嘅话，大家每日都系好即系意志嘅消沉啊，好似乌云密布咁样样咧，即系呢一段关系都几难去维持啊。所以我觉得啊，那个嘅高人咧。一睇到就係話，你而家開始笑多咗，相比起你以前咧黑口黑面咁樣樣咧，都呢一個似係你嘅真命天子啊！ 所以我係決定結婚係冇錯， 絕對係冇錯。而我都相信，如果你真係唔結嘅話，之後冇機會。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